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和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日本朝晚会，朝鲜友好协会巴西支部近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晚会公报。声明称颂白头山伟人为世界自主化、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和朝鲜自主和平统一事业所建树的业绩号，强调将对圆满保障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和建立白头山伟人称颂碑作出积极贡献。